里的月光，大街小巷弥漫着车声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有个人在眺望着远方。回忆初遇的阳光，躲在海面上偷偷踏浪，慌慌张张，多些体谅。陈辉先生，他温柔又善良，能不能大声说我好想你？能不能不要停止喜欢你？我不能克制自己不在意，我想做你独一无二的小仙女。怎么会温不升高好想你？怎么会小鹿乱撞撞到你？怎么就刚好出现在这里？这场旅行清新甜蜜，我好想你。 心事任你追，浪漫游戏为你开启，出其不意，暧昧升级，有你在的地方都会放弃，感受距离，贴近呼吸，你我的频率正加速运行。此刻天气多雨一转晴， 能不能大声说我好想你？能不能不要停止喜欢你？我不能克制自己不在意，我想做你独一无二的小仙女。怎么会温度升高好想你？怎么会小鹿乱撞撞到你？怎么就刚好出现在这里？这场旅行因你变得真心甜蜜，我好想